每周一部迷你剧。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池燕》，由鳗鱼图书授权，查查好萌原著，领衔演播云天河、沈燕如等，欢迎订阅。第23集，池瑶心一突，江燕的心思还挺敏锐。池瑶放松了身子，让他抱着。 没有要反悔。 那怎么这个时候出来？ 我认床。 真的？我们找个时间去看床吧。就买你习惯用的款式。 我又不是没地方睡。 江燕歪头，微微低着，嘴唇贴在池瑶太阳穴上。那我可以过去陪你吗？江燕经常会做出这些亲密动作，但不像刻意的，更像是发自内心。可能她都没意识到自己做了，身体就已经快于脑子执行。她喜欢和池瑶亲近，池瑶心知肚明，她克制着体内细微的酥麻感，假装没受影响，正色说： 江燕，我们约法三章吧。 嗯，你说。 暂时别让别人知道我们在一起。 池燕嗅他味道的动作一停，有些不满。为什么？ 你忘了吗？张一鸣。 江燕还真忘了。那其他人那边呢？元旦你弟弟回来，到时候是不是也要假装我们没关系？原来江燕还记得，池瑶得承认，池诚确实也是一个问题。池诚不像他能藏事，他要是知道了，池女士那边肯定也兜不住。别看池女士热衷于让他相亲，但若是让池女士知道他找了个大学生，指不定要棒打鸳鸯。这从以往相亲对象的条件就能看出端倪，个个普遍有车有房有事业。相比之下，江燕太年轻了，尚不成熟。那一腔热血在池女士看来不过一泼冷水。随之池瑶一怔，她为什么要担心池女士棒打鸳鸯？其中答案呼之欲出。她抬头捧住江燕的脸： 你想和我在一起就听我的。 他是真的想和江燕试试。江燕认真地看他，即便没有开灯，他也能将池瑶的面容在眼中描绘清晰。江燕稍低头，嘬了他嘴唇一下：好，我听你的。江燕是个做事雷厉风行的人，说好要看床，池瑶没空，他便自己去。他参考了池瑶的卧室，刚订好床垫就给池瑶发了照片，但池瑶没回。这天医院出了点事儿，一个情绪障碍患者自杀未遂，醒来后就一直哭，劝也劝不得，还乱丢东西，病房一片狼藉。患者母亲在门外低声啜泣，低气压笼罩了整层楼。这是池瑶年初接诊的一位病人，最开始他进医院是因为产生幻觉，逢异性便说是他的初恋男友，家里无计可施，将他送过来。结果入院一年，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池瑶是第一个发现他自杀的人，为了阻止患者，池瑶的手臂也被划了道很深的口子。夜深，池瑶从医院出来才有空看手机，江燕一共只给他发了两条消息，一条是他在看家具时邀功似的拍的床垫，一条是三个小时前发的，他问池瑶有没有吃晚饭。池瑶坐在路边的石椅上摩挲手机屏幕，甚至可以想象到江燕联系不上他时对着对话框敲敲打打又删删减减的画面，而怕打扰他，到最后也只克制地发了条吃过晚饭没有。这让池瑶心里有些愧疚， 她注定不是那种可以随时随地黏着男友的小女生。早在他们在一起的那天晚上，她就已经提前说明。可江燕听了浑不在意， 我不需要你黏人，只要我黏你的时候你不要嫌我烦就行。 唉，这样的人迟瑶是不愿意让他受委屈的。因为病患的事，手臂伤口也还在疼，迟瑶的情绪低落沮丧，他给江燕回了信息。而后他搜索起球鞋 APP， 收藏了两双热门款，决定先回去看看江燕是不是已经有了，省得买了重复还显得不上心。暂时解决了一件小事，他重新打开自己和江燕的对话框。 迟瑶， 迟瑶滑动手机的动作卡住，他抬头，江燕站在不远处，穿了一身黑，运动棉服在他身上不见丝毫臃肿，倒显得精神。迟瑶收了手机迎上去， 你怎么过来了？ 你没回我信息、啊、 刚刚才想起回，你等多久了？ 江燕摸摸鼻子没正面回答，只指了指马路对面， 车停在那边， 他等了也快一个小时了。 下次别这样了，我以后会注意你发的消息的。 迟瑶没被绕过去，他觉得没必要，他如今只是还没习惯自己已经在谈恋爱这件事而已。放往常他过得我行我素的，哪里需要在意这些呢？江燕没说好与不好，他揉着指腹往迟瑶身后的医院看了眼，他有点想牵手，但迟瑶说过暂时先别让别人知道，他便又纠结了。两人一前一后走到斑马线前停下，眼前车流穿梭，迟瑶刻意走在江燕的右侧，避开自己受伤的右臂。 吃饭了没？ 下午吃了两个小面包，现在没什么胃口。 车上有银耳莲子羹，甜的，先垫垫肚子。 什么时候买的？ 出门前，放在保温桶里的。 这么贴心。 迟瑶终于笑了，江燕看她也跟着笑，接着又望向对面的计时器，还有五秒，手指又在发痒，他深吸一口气，手臂一个自然垂下，就将女人的手包在了手心。迟瑶愣了愣，张望四周，见没有看到熟人才说， 你是不是下车等了？怎么手这么冷？ 江燕看他这反应略微失落，却还是乖巧地回， 在车里太闷就出来了。 主要也是他怕自己在车里看不清，错过迟瑶那就不好了。莲子羹过了一个小时还温着，迟瑶没打算在车上吃，他手疼没力气。江燕看他扣安全带的动作有些僵硬，便帮了一把，轻身过去时趁势用嘴唇贴了贴他的脸。迟瑶脸上一痒，下意识向后仰，不料牵扯到伤口，他倒吸一口凉气，脸都白了。 怎么了？ 江燕吓到了，看到他手捂着的地方， 胳膊痛。 迟瑶知道是瞒不了了，只能全盘托出。江燕听完脸色比迟瑶还难看， 这么危险？ 这行业就是这样，病患发病随时随地，我没法保证自己每次都能全身而退，况且车还算轻的了。 江燕虽特意了解过这个行业，但总归纸上谈兵，这时如此直观地看到伤口还是出现在迟瑶身上，她很难受。迟瑶细皮嫩肉的，这一刀下去肯定痛死了。 回去我要看看。 都处理过了，已经没事了。 江燕面色铁青，迟瑶心里淌过一丝暖流，这种事她从未和身边人说过。江燕的反应虽大，却让她动容。她握了握江燕的手，轻声说， 开车了，我饿了。 听众朋友们，本集已播讲完毕，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迷你番。